第94集，他抿了口气，荣禄坚定了他的信心，他决定再次劝阻老佛爷。而恰巧在这时候，他却遇到了庆亲王奕奎，而且奕奎又带来一份令他高兴的电报。庆亲王奕奎等着荣禄看完电报，对着荣禄说：中华，你说这电报给老佛爷吗？ 给呀，怎么不给呀？ 这恐怕会惹得老佛爷不高兴啊。 哈哈，庆王爷，要是老佛爷费皇上引来不义之兵，你我二人谁也担当不起那个责任，你说是吗？ 没错，看来还是呈上的好。庆亲王奕奎和荣禄二人备好轿子，一同前往慈禧太后的住处养心殿了。他们二人先让李莲英通报一下。慈禧太后本来是不想接见他们，但是听李莲英说有极为重要的事情向他禀报，这才让二人进来。慈禧太后有些不高兴地说着： 你们二位有何事？ 老佛爷，你先请过目这份电报。庆亲王奕奎说着把电报呈了上去。慈禧太后接过电报一看，不禁怒发冲冠，那情形非常的可怕。不过几十年的磨砺，到底是慈禧太后能够收敛自如，脸上的阴云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慈禧太后冷冷地问道： 你们二人怎么想的？ 庆亲王赶紧给荣禄使个脸色，这是他们早已商量好的。如果慈禧太后这样问起，那就由荣禄来回答。荣禄赶紧磕头说： 回老佛爷，奴才以为金元善虽然说的有些过分，但是也并不是全无道理呀。 但是关于调兵干预一说，仅仅是传闻而已。 听到这话，庆亲王赶紧磕头说： 老佛爷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 不错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这是慈禧太后一贯坚持的。 因为前几次外患都是由于当初掉以轻心才酿成巨大的祸端，所以慈禧太后也不得不赞同庆亲王奕奎的观点。他点了点头。荣禄又赶紧说： 而且老佛爷，李中堂说要是老佛爷废了皇上，外国大使将拒不承认，他们只承认当今皇上。 慈禧太后的气又想往上冒，但是她清楚这不是说着玩的，要是到时候外国使节真不承认新皇帝，让他这个太后的面子往哪儿放呢？同时刘坤一等各省江臣又怎么样，现在也说不清，要是他们也跟着闹呢，叫我如何收场？转念间想到这些，慈禧太后觉得她的决心受到了考验。她的决心正在慢慢的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可奈何的妥协。 那你们说怎么办呢？ 慈禧太后的口气明显比以前软了许多，但是也并不太弱。荣禄意识到这一点，马上说道： 奴才认为老佛爷不必废皇上，现在皇上年龄已大，一直没有皇子， 不如选择宗室尽职，立为大阿哥。皇上当年接位的诏书中已经讲了这层意思，别人不能说长道短，太后可把大阿哥弄来养在宫里，慢慢用他来取代皇上，这不正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吗？ 慈禧太后听了很是高兴，决定在宫中立大阿哥。但是他并不能饶了金元善，他下令逮捕金元善。但是金元善早就听到消息逃往澳门了。慈禧要册立大阿哥，皇亲国戚展开了竞选。李莲英的腰包啊，又要鼓了。既然同意立大阿哥，那么到底立谁呢？这一时成为朝内臣工们热议的话题。其实早在以前，慈禧太后就着手准备了，当然不是准备册立大阿哥，而是准备立新皇帝。他已经开始留意近亲旁支中的小孩，准备让他们中的一员当皇帝。现在既然要立大阿哥，当然呢也是从这些人中选出来。这是一件令慈禧太后感到非常为难的事情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立谁好，因为他怕再出错。当年咸丰帝死了以后，慈禧太后立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，就是宗穆同治帝。同治当皇帝的时候年龄还比较小，于是慈禧太后便命老臣加以辅导，以期待自己儿子呢能成为可造之才。但是啊，事与愿违，同治帝因为荒淫过度竟然得了天花而死了。但又有人说不是天花，而是一种不敢说的病，反正呢同治帝死了，自己儿子死了，慈禧太后又立当今皇上，本期望能很好的继承大统，却不想在上一年中犯下了那种事，弄得慈禧太后很是失望。自己儿子不行，别的孩子也不行，那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自从文宗咸丰帝崩逝以后，慈禧太后一直手握重权，以太后身份训政历经几十年，慈禧太后已经舍不得对她极其重要的权柄了。这就是说，所立的大阿哥不能年龄太大，否则慈禧太后就不能训政了，但是也不能太小，因为她感觉啊，自己身体虽然还算硬朗，但是再撑个20年只恐怕是不行了。因而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便形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，立大阿哥得立一个10来岁左右的，身体比当今皇上强壮的，但是啊，又是跟自己关系很是密切的宗室子弟。李莲英首先摸清了慈禧太后的意思，于是他便在心里酝酿劝老佛爷到底立谁。庆亲王奕奎的儿子年纪倒不合适，只是恐怕稍微远了一点，但是如果在近亲中找到合适的人还真是找不出来。老佛爷，你看这小镇怎么样啊？小镇是谁呢？小镇是庆亲王奕奎的大儿子，今年14岁。他经常随着母亲入宫，虽然不聪明，但是嘴却生得很甜，成天在慈禧太后面前老佛爷老佛爷的叫个不停，很讨慈禧太后的欢心。 慈禧太后心中一动，沉吟了一下，问道：“ 小朕今年多大了呀？”“ 13、14吧。”“ 哦，这年龄倒还合适。” 慈禧太后口中轻轻地说着，似乎不能做出任何决定。过了一阵子，又说道：“ 莲英啊，这不嫌远了一点吗？” 庆亲王是庆喜亲王唯一的孙子，而庆喜亲王和仁宗又是同为孝仪纯皇后所生，所以呢，他们是同父同母的兄弟，关系自然要亲于同父异母的兄弟。但是在仁宗的后代中，与载湛一辈的现在已经是成年了，这显然不符合十来岁左右的标准。这些李莲英啊，早已经了解了，所以他见老佛爷问起来，很是干脆地说：“ 回老佛爷，这是最近的了，真的是没有比这再近的了。” 也许是慈禧太后不太喜欢小镇子，也许是不愿意在再字辈中册立大阿哥，也许是慈禧太后觉得对小镇子还不了解，害怕将来竖起他以后又同当今皇上一样令他伤心。反正呢，他是没有立即回答。李莲英也猜出慈禧太后的种种顾虑与担心来，但是他自己对小镇子的印象倒是挺好的，一个是小镇子嘴甜，一个是因为庆亲王奕奎的缘故。庆亲王是朝廷重臣，而且与他本人的关系也非常好，由于这种原因，他希望老佛爷能立小镇子为大阿哥，以便对他有好处。 老佛爷，奴才看这小镇人挺好的，对老佛爷您又很有孝心呐。 啊，看看再说吧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不能马虎。 慈禧太后说完，李莲英相当的明白，这是老佛爷有感于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啊。既然老佛爷这样说了，李莲英也不便再说。朝中的大臣里啊，以前呢，有一批主张废掉皇上的，想再立新皇上，而且他们也在物色他们心目中的皇上，而不料现在老佛爷有旨不废除皇上，而是改立大阿哥。这虽然是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，热情受到压制，但是毕竟大阿哥隔皇上这个位置上还是不远，所以他们沉寂了一下之后，马上恢复原有的热情去找将来的皇上。因为慈禧太后明说了要同时为穆宗立嗣，这就使得有一个人感到自己责任重大，觉得自己应该为册立大阿哥不遗余力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其实这个人呢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慈禧太后的亲家，同治皇帝的岳丈，现在闲居家中的大臣重启。给同治帝立嗣，这不也是说给自己找一个外孙子吗？哎，你说他这个外公能不着急吗？至于重启的作用，不但他自己意识到了，而且别的大臣也意识到，尤其是朝中的老臣徐桐， 这位大学士对当今皇上极为不满意，在维新变法中是慈禧太后的死党，极力的反对光绪皇帝变法。据说呀，在他78岁生日时，在他门口挂上一个牌子，牌子上写道：拒绝承认那些有变法倾向的或者支持变法的他的学生是他的弟子。一时间呢，被人们引以为趣谈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徐桐在慈禧太后亲政以后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。虽然没有让他再做什么官，不过呀，对他也是礼遇有加呢。当年咸丰帝死的时候，在百日扶丧期间，醇王的福晋生下了一个小孩。按照清廷的规矩，在皇帝扶丧期间生小孩者，五爷要革去爵位的。但是当时醇王正辅导同治帝有功，于是东太后便破例一回保住了醇王的爵位，只是在所生的小孩的名字中加了一个犬右旁的犬字，以表示其贱，贵贱的贱。当时这个小孩便是再起。后来长大了，慈禧太后见其还算有才能，就将自己的侄女儿嫁给了他。后来再起又继承了王位，这便是端王。端王啊，膝下有一个儿子，年龄不是很大，不过身体倒还是很健康强壮。端王的福晋是承恩公桂祥的女儿，这人长得很漂亮，又善于在宫中迎合慈禧太后，因此呢，得到慈禧太后的欢心呢。端王福晋每次入宫的时候，都要将年幼的儿子带去。在慈禧太后看戏、下棋、画画的时候啊，他的儿子总能让慈禧太后高兴。而且更令慈禧太后喜欢的是，这小子，这戏唱得不错，声音身段都很不错。而且啊，慈禧太后经常的喜欢将他留在宫中，让他给自己唱戏。这小孩子本性顽劣，每次老佛爷叫他唱戏，他便很高兴，一高兴啊，便想尽办法来逗老佛爷欢笑。因此呢，慈禧太后很是喜欢他。承恩公桂祥是慈禧太后的亲兄弟。慈禧太后掌权以后，为了扩大自己势力，本想呢让桂祥任要职，但是桂祥本人啊，一点都不争气，他整天只是迷恋着鸦片，不务正事。没有办法，慈禧太后啊，只好封桂祥为承恩公，让他坐享俸禄。因此，慈禧太后对桂祥很是失望。现在见桂祥有一个好外孙子，因为桂祥的缘故，不由得对桂祥的这个小外孙子有一种特别的偏爱。不过呢，慈禧太后偏爱是偏爱，但是也并不非常满意。也许是受其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，这小孩子喜欢武，不喜欢文。曾经有一次，慈禧太后问他的志向：你长大了愿意干什么呀？ 奴才愿意带兵帮助老佛爷将洋人赶出去，一个也不留在大清。 这样的回答很是投合慈禧太后的胃口，他夸奖了这小孩子两句： 你的志向啊，倒不小。 说完，慈禧太后又问着他的功课怎么样。这一问呢， 这小孩子脸上眉飞色舞，得意洋洋的表情没有了，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迷茫。凡是慈禧太后问及的问题，不是答不出来，就是答不对，这令慈禧太后很是失望。于是啊，慈禧太后就叮嘱他要好好学习书本上的东西。慈禧太后除了对他的叮嘱以外，也没有别的表示。这小孩子失望的表现令端王很是着急，自己要当太上皇，就必须让儿子有资格成为大阿哥。但是要是自己的儿子成为大阿哥，就必须让自己的儿子多读一些书，以让老佛爷高兴。为此啊，端王便与他的幕僚们商量应该怎么办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